Episode 16 Dialogue 58 昨天我在小张家认识了一个漂亮的女孩，她说她认识你。 是吗？她叫什么名字？ 她说她姓高，可是她没有跟我说她的名字，我也没有问。 对，我认识一个高小姐。 太好了，她的电话几号？ 你问这个做什么？ 因为我想给他打电话，请他去看电影。 那我得想一下。 想什么？ 他是小李的女朋友，我不要小李不高兴。 那你别跟小李说，我也不跟他说。 Dialogue 59 你跟你女朋友的家人见面了吗？ 还没有，我下个星期五才要跟他们见面。 你们要在哪儿见面？ 我下午六点到他们家去。我女朋友给我们介绍以后，我们要一起到一家饭馆去吃饭。他爸爸的弟弟上星期开了一家饭馆，我想我们要去这家饭馆吃吧。 他们是中国人，这是一家中国饭馆吧？ 对，吃了饭，我们要回他们家去喝咖啡。 你现在很高兴吧？ 对，你可不可以帮我练习一下我那天要跟他爸妈说什么？ 好啊，你想跟他们说什么？ 要是你是我，你要说什么？ 你可以说，我很高兴认识你们。 好，我回家去练习一下，谢谢。 别客气，我也想问你一个问题。 你问吧。 你女朋友有一个漂亮的妹妹，你可不可以给我介绍她妹妹？ 对不起，不行，因为她还太小了，她爸爸说她还不可以有男朋友。